Thank you. Thank you.

来请欣赏海顿的第95、96交响曲和第97交响曲的第一乐章。 Thank you.

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